对山药蛋如此害怕？莫非他认识他不成？当然了，不认识能怕吗？咱们说了这么多天，究竟山药蛋是何许人也？莫非真是个乞丐吗？不是，他是个了不起的剑侠呀。此人家住雷州半岛青云山庄，有个绰号叫南海起剑活报应，姓上，叫上怀山。您听这绰号，南海起剑活报应，这个起呢就是乞求的乞，乞丐的乞，可不是奇怪的奇，那乃是著了名的剑客。要说起他这个人来，很有意思，从小就学会绝艺在身，之后闯荡江湖，遍走各处访名山会高人，久而久之年纪越累，这功夫是越来越高啊。他不仅武艺高强，这个人还特别特孝，不拘小节，非常诙谐，在衣着打扮上他一点讲究都没有，头也不梳，脸也不洗，衣服不穿破了不算完，甚至穿破了也舍不得扔，表面上看跟个要饭花子相似，所以都管他叫乞丐。另外你别看他这么大的名望，这么高的能耐，真正见过他的没几个人，他是来无踪去无影。很多练武的人光闻其名未见其面，他自幼就生长在雷州一带，对南海的地理是非常熟悉，也可以算是南海派的一个人物。他呢跟海外金角岛的万年古佛还处得不错。万年古佛是谁呢？就是王源的授业老师。数年前上淮山呢到万年寺去找万年古佛，两个人闲谈，哎，正在这个时候这个白胡子老头去了。那位说他是谁呀？这个人也了不起呀，属于南海派六大剑客之一，复姓夏侯，单字杰，他叫夏侯杰，白云剑客夏侯仁是他的亲堂兄，他是夏侯仁的亲堂弟，不然的话怎么白云瑞一见着他就一愣呢？瞅他的五官貌相甚至声音都像老师夏侯仁呢，这是血缘的关系。你别看他是夏侯仁的亲堂弟，可是两个人对人生的道路怎么个走法，为人处事这些哲理看法不同。白云剑客夏侯仁走得正，行得端，正大光明，那可以说竹筒倒豆子，嘁了嘎啦带响的。可是夏侯杰呢，为人尖角，爱心里头作劲儿，这个人非常毒辣，所以哥俩铸剑就产生了矛盾。白云剑客夏侯仁后来出家在四川峨眉山白云观当了观主，成了上三门的总门长，夏侯杰一口气到了南海一带，就成了六大剑客之一， 人送绰号叫清风大剑。他跟他堂兄夏侯仁坐着劲儿呢，心说你别看你是上三门的总门长，咱俩早晚见着，比划比划，我非把你扳倒了不可。他呀性情骄傲，目空一切，眼里头没人。这次溜达来溜达去，到了万年寺，正好遇上这个绰号山药蛋的上淮山上老剑客。经万年古佛从中一介绍啊，俩人都听过大名。人家上淮山没有别的心，这夏侯杰就动了心思，心说哎呀，我觉着这个人挺了不起呀、啊，人送绰号叫南海起剑活报应，耳朵都摸出茧子来了。哦，就这模样，这不臭要饭的？他怎么这么大的名望？哎，今天我们两个人既然见着了，我得考考他，看看他究竟有没有实学。就这样，当着万年古佛的面，他考起来上淮山了，以询问为名，什么叫拳经，哪叫掌法，刀始源于什么朝什么代，枪奥妙在何处，什么叫昆仑闭气功，哪叫大口天罡气。一开始上淮山没注意，认为他是闲谈，等唠了一会儿一看，呀，老猴崽子，你这不是闲谈呢，你这是拷问我，你也太自不量力了，今儿个我收拾收拾你。两个人就较上劲儿了，先谈文的后动武的，就在万年古佛的院里头，两个人当场比武。结果夏侯杰不是上淮山的对手。咱举一个例子说，说俩人打几百回合没分胜败，那不足为奇。到了后来，两个人一对三掌，上淮山叫他打自己三巴掌，你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，你觉着我哪块不结实，你就照哪打。这夏侯杰还真不客气，运用大力金刚掌的功夫，照着上淮山的脑门子泥丸功猛击了三掌，结果打完了纹丝未动。他这才知道上淮山会昆仑闭气功，打完了人家得打他呀。结果叫上淮山一掌把夏侯杰就给震吐血了，打那才知道上淮山名不虚传，从骨子里就惧怕的三分，但是也接下一掌之仇。三年前两个人在海外金角岛又遇上了，有一段书叫二次对掌，夏侯杰仍然没打过上淮山，叫上淮山抓着他脚脖子把他扔南海里去了，好像没淹死为了王八。打那之后两个人就没见面。今天没想到在断魂谷超人相遇啊，因此夏侯杰才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脑袋人都疼啊，准知的不是人家的对手。他心里还想呢，三侠五义小五义手眼通天呢、啊、他们怎么认识的上淮山，把这个要饭花子老魔头给请到这儿来了，怪不得白云瑞这么大的胆子呢，闹了半天他有靠山呢。其实啊他猜错了，白云瑞就到现在也不认识他是谁，也没认出他本来的面目，就拿他当个花儿乞丐了。那么上淮山为什么来的呢？有原因了。 去年的冬天，上淮山没事儿，又到了海外金角岛去找老朋友万年古佛。在闲谈之中，万年古佛告诉他，中原内地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斗争激烈，特别是以上三门和莲花门尤为突出啊。如今呢，是属于火难容，我徒弟王源现在就站到开封府一边。上淮山不明白，就问呢，说为什么呢？究竟怪谁呀？万年古佛就把谁是谁非讲了一遍。上淮山当然是向着万年古佛，自然而然也就站到开封府一边。特别是他早就听说过白眉大侠徐良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的名望，对这两个年轻人是非常喜爱和尊重，也有意结识一面。因此他跟万年古佛说，这么办吧，我这人来无踪去无影，一高兴啊，我也许到三教堂溜达溜达，我也见识见识这些高人，我久闻金灯剑客夏虽良的大名，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高兴了我们俩也比划比划，看看是谁高谁低。万年古佛一笑，朋友，我看你说话未免口大舌长啊，别看你小名叫南海奇剑活报应，你要跟金灯大剑夏虽良比的一块儿，恐怕还逊色三分吧。 哦，就凭我不是他的对手， 可以这么说，但是话呢别说绝了，也许夏虽良没睡好觉，没加注意，一时没留神，哎，还真就败在你手。如果按照正常来说，你绝不是他的对手，因为俩人是朋友，朋友嘛，无话不谈。结果上淮山老剑客挂了道尽的心说话，夏虽良就这么了不起吗？就冲我朋友说这几句话，迟早有一天我非会会他不可。他暗中就做了劲儿，这一次他赶奔南海，来到鸡仙村，无意之中知道白云瑞到这儿哟。上淮山心中暗想，怎么玉面小达摩来了，为什么？结果一摸情况才知道，白云瑞来是要对付三仙观。他侧面上一了解，三仙观这群雄荟萃，连金灯剑客夏虽良都来了。上淮山一想，正好我早就有心跟这姓夏的分上下论高低，既然到我眼皮底下了，我焉能错过这个机会。但是他也考虑到自己人单势孤，必须有帮手，不如我就跟开封府携起手来，同心合力对付夏虽良以及三仙观的群寇。他见着白云瑞的时候仍然是装疯卖傻，神神颠颠，把小达摩给欺骗过去了。但是暗地之中他也显露过决意啊。韩世佩三个人在树林要跟白云瑞比武，结果被人用点穴法点住了，那就是上淮山干的事儿。前文书咱又说到了二圣祠，有个小子叫皮振山，高的雅像半截黑塔，要跟云瑞比武较量。白云瑞打了他一掌，他连躲都没躲，结果让云瑞把他打得七窍流血而亡。什么原因？白云瑞有那么大能耐吗？皮振山为什么不还手？原来就是上淮山老剑客用了点穴之法把他给点住了。就拿今天晚上的事儿来说，白云瑞急不可待要怒闯三仙观， 上怀山老剑客心里明白，好啊，你是小马乍行嫌路窄，大鹏展翅恨天低呀、啊！就凭你的能耐闯三仙观，那真好比登天一般呐、啊！得了，我也帮帮你的忙吧。一开始他装疯卖傻，而后在难地之中保护云瑞，这才来到断魂谷。如果要是别人，他就不露面了。他一看手把断魂谷的头子，就是跟自己两次队长的夏侯杰，著了名的清风大剑，他恐怕云瑞受了伤害，这才露面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。到了现在，白云瑞还不知道他怎么回事呢，他照样是装疯卖傻，但是他瞒得了旁人，瞒不了夏侯杰呀。单说夏侯杰把掌中的长剑舞了两舞，是晃了两晃，飘银然抖丹田断喝呆。对面来的，你不是姓尚的尚怀山尚老剑客吗？ 哎呀高抬了您呐，我是臭要饭的，哪配当剑客呀？我山药蛋是你逮着你的吧，扒了你的皮，我认识你的骨头，莫非两次队长之仇你忘记了？不成，我告诉你，姓尚的，自从我败在你手，我下了狠心，日夜练苦功，要报这两次一掌之仇。如今咱俩又见着面了，大概这笔账该着结清了吧？嘿嘿嘿嘿，是吗？好嘞，既然你愿意结账，在下奉陪。是怎么个笔法？你说，姓尚的，今天我打算给你比一试兵刃，让你会会我掌中的长剑。 哎呦，这下可把我难住了。我这人打仗向来不动家伙，怎么办吧？你使你的长剑，我使我的肉巴掌，我看看怎么厉害的一个夏侯杰。不过呢，你先等等，有件事儿我还得问清楚。夏侯杰，就凭你堂堂的清风剑客，你怎么跑到三仙观来了呢？ 夏侯杰一瞪眼，哼，这有什么可奇怪的？我跟三仙观的几位观主是好朋友，我受他们之约到此来帮兵助阵，这断魂谷就是我说了算，我这一关你要过不去，你就休想进三仙观。 啊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好嘞，这事儿我明白了。我说小达摩白云瑞，来来，你过来。 云瑞在旁边听了个胡了八图，不过呢，他也知道这人绝不是什么山药蛋，也绝不是什么乞丐，一定是个了不起的高人呢、啊、要不然夏侯杰能管他叫剑客吗？云瑞就过来了。 老人家，哎，别这么说，你是我主人，我是你的仆人啊，这个先甭改。云瑞啊，我向你谢点命，站在你面前这老者，你知道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 不知道。 哎呀，你老师是白云剑客夏侯人吗？ 正是。 他就是你老师的亲堂弟呀、啊，你瞅这模样一样不？动作差不多少吧？你还不过去见见你师叔吗？要讲究近，在这儿你们两位是最近了。 劝劝你师叔，别帮虎吃食，别没事找事儿。如果他真要找事儿，这条老命可就保不住了。哎，云瑞，去劝劝他。白云瑞这才知道怎么回事。小达摩是最重感情的人，赶紧把金丝龙鳞闪电劈宝刀还鞘，换好长大的衣服，整理衣冠，来到夏侯杰面前双膝跪倒。师叔，您老人家一向可好，恕小之眼拙，没认出您是谁来，白云瑞给您磕头问安了。白云瑞真不是逢场作戏，是出于至诚啊。夏侯杰就一愣，好吧，白云瑞，起来起来吧，只是战场，这不是叙家常的地方，你赶紧退在一旁，容我会斗上淮山。师叔且慢，小侄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啊。我老师是白云剑客夏侯人，您是他的亲堂弟，我也久闻您的大名，我师父也跟我说过，究竟你们老哥俩为什么弄得不和呢？再者一说，您怎么能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揍，跟上三门的人为仇作对？您忘了上三门的总门长就是你堂兄啊。再者一说，我们上三门究竟哪点做的不对，您可以公开指责，何必站到群匪的一边跟开封府为仇作对？别说了，白云瑞，你真不愧是开封府的官人，三句话离不开本行。哎，我这么大年纪了，什么我不懂，谁对谁不对我心里有本账。再者一说了，我受了好朋友之托，在此手把断魂骨，我就要尽心竭力。什么叫胳膊肘往外拐？哪叫吊炮往里揍啊？可你真行啊，咱俩一见面你就摘怪我不对，你怎么不指责你老师呢？莫非他做的都对吗？云瑞啊，既然你一个头磕到地上了，管我叫一声老前辈，尊一声好听的，我就不能跟你一个孩子计较。你起过一旁，少管闲事，今天晚上我要跟上淮山决一高低。白云瑞怎么劝夏侯杰也听不进去，云瑞也没办法了，扭回头来冲着上淮山一摊双手，火爆影南海旗舰一乐，嘿嘿嘿嘿嘿嘿，妥了妥了，孩儿啊，你这算尽到了仁至义尽，像他这号的人是贱骨头，不打不行，过去我揍过他两回了，今儿个我再揍他第三次，你给我闪退一旁。上老剑客说完了，就见他把袖面高挽，腰里这破袋子嘣嘣嘣连紧了几扣，抬胳膊伸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，接着把脑袋摇了三摇，晃了三晃啊。云瑞发现上淮山那胳膊由细变粗，巴掌由小变大，脑筋都鼓起来多高啊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这叫运用真功。因为夏侯杰那也不是等闲之辈， 嬉皮笑脸就想把人家赢了，谈何容易啊！因此上老剑客叫上大口天罡气，运足了真功，往前一纵，晃双掌，才要大战夏侯杰。 I just wanna tell you, I miss you. 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亿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3D，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。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。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，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上淮山真是个怪人，这就叫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呐。云瑞到了现在才知道他真实的身份。且说上老剑客让云瑞躲到旁边看着，他二次迈步到了夏侯杰近前。 嘿嘿嘿嘿，老伙计，算了，别报什么2次1掌仇了，您呐这辈子也甭想这事儿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你比我差着好几成，一伸手你还得吃亏，吐了血还得受罪。奉劝阁下看清是非，赶紧离开断魂谷，找个没人的地方一待，有多好啊。你何必遭这罪，丢这个人呢？上淮山，少说废话，召见。夏侯杰往前一根步，手腕子一翻，使了个白蛇吐蓄，剑光一闪，直刺上淮山的咽喉。 上老剑客说了声来得好撑，脚尖点壁蹦起来有两丈多高，比那猴还要快着三分。结果夏侯杰一剑扎空，夏侯山正好落到夏侯杰旁边，晃双掌直奔他的穴道。夏侯杰转身用宝剑往外一拦，两人抽招换式站在一处。白云瑞在旁边看着心说话，我呀也得平心静气好好长长见识，这次到南海我觉着我又多活了多少岁，见识了这么多的高人，发现了很多以前我不懂的事情。我三哥徐良跟我说，这个学呀不一定是关上门没事儿在屋里学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学。这是战场，他们两个人在这动手，我这是看着，这不就是学吗？一招一式我要牢记在心。因此白云瑞就注了意了。就见这两位高人打斗到四十几个回合，他也没看清是怎么回事，耳朵中就听见啪，扑通摔倒了一个人。云瑞张大眼睛一看，他的师叔夏侯杰是仰面朝天摔倒在地，被上淮山一掌打中了小腹。上淮山往旁边一闪身，叉着腰乐开了，嘿嘿嘿嘿，怎么样，我说不打吧你非要打，结果吃了亏了吧。我告诉你，我掌下给你留了情了，就使了两成劲儿，要再加一成劲儿，你老家伙这条命保不住了。云瑞啊，过去再劝劝他，看他服不服，要不服叫他起来接茬比。云瑞急忙过来了，用双手相搀把夏侯杰抱起来。就见夏侯杰呀是关公长气馁，脸红脖子粗啊，本来他是个白脸，现在变成紫红脸了，脑筋蹦起多高，双手扶着小腹痛苦难当。云瑞一看不好要吐血，赶紧伸手打他的血海，啪这一掌摁下去，这才把血给他闭住，不然这口血要喷出来，夏侯杰这条命就保不住了。云瑞赶紧在百宝囊之中一伸手，把止血的丹药取出来给他塞到嘴中，这才救了夏侯杰这条命啊。清风大剑伸手把宝剑抄起来当拐棍，晃晃悠悠站起身来，往旁边一推白云瑞，两个眼睛放出两道凶光来盯着上淮山。好，姓上的，果然你的武艺比我要强着几成，看来我要想报仇是办不到了，你过来吧，你一掌就结果了我的性命，打吧。这叫什么话呀，我能做那落井投石的事儿吗？要是打死你，刚才我使点劲儿好不好，我是诚心留你一条活命。老伙计别报仇了，逃命去吧。好，不过姓上的你记住，咱们两个人有三次一掌仇，迟早这仇我是非报不可，到了那时候你可别后悔呀，你别后悔今天把我给放了。哎呦，大丈夫做事做了不悔，悔了不做， 你要不死心愿意报仇，我随时都可奉陪。 好嘞。 夏侯杰倒提宝剑转身消失到树丛之中。他这走了能不能完呢？书中代言可了不得。到了后本书，金灯剑客夏遂良怒摆八卦寺向金灯阵设立五行昆仑绝命台。这夏侯杰也参加了，上淮山没注意，结果命丧在绝命台上。那是后话，咱暂且先不提。且说上淮山一看他走了，长出一口气，扭回头来跟云瑞二位孔道爷相见。真姬子孔飞，知姬子孔元，高诵法号无量天尊，无量天尊。哎呀，闹了半天，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南海旗舰活抱应上老剑客，恕我等眼拙，多有慢待，望老剑客海涵恕罪。 少来这一套，我就不爱听这一套一套的成词儿。哎，有什么咱就说什么。可我装像，你们上哪认识我去？就是认识我，那说话谁对谁不对，挑那些过节有什么用啊？我可说明白，包括云瑞在内，你们现在还管我叫山药蛋。哎，咱们怎么随便怎么来，可千万别受拘束。你们要一恭敬我，我可有点受不了，转身我可就走了。 别别别别，这出戏离开您能唱得了吗？老剑客，您还得帮我们的忙。 不行，叫老剑客我不干。 那恕我们撒野了。山药蛋， 哎， 您可别走，咱们四个人同心协力，好闯三仙观。 哎，这不就结了吗？我云瑞啊，头前带路。 这四位高人闯过头道关口，再往里边走，时间不大就到了第二座关口，叫落魂桥。云瑞闪目观看，闹了半天，前面有一道山涧，这道山涧深不见底，宽了下能有十二三丈吧。在山涧之上有一座南北方向的木桥，您别看是木桥，修得非常精细啊，两旁边有栏杆，桥板铺着刷屏，这桥身长了下能有十五丈，宽了下能有一丈八尺左右。云瑞再一看，旁边那有个人，这个人面相里在山涧边上坐着，此人头戴斗笠，身披蓑衣，手里好像拿个杆，要不知道的好像在这钓鱼。其实那山涧也没水，能钓得了鱼吗？不知道这位是干什么。他们四个人的脚步声音就惊动了此人，就见这位啊，把斗笠往上一推，慢慢的转过身来，四位留步。云瑞他们就站住了，这才看清他的五官貌相。一看此人长得好，四方大脸，面如美玉，鱼尾纹多着一点，胡须都花白了，说话的声音带金属般的回声，借着山谷嗡嗡都带回音的，非常清脆悦耳。 还没等这个人说话呢，尚怀山凑过来了。 哎，我老了，哎哎呀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老朋友云龙九变赛太公蓬松蓬寿山吗？这个人就一愣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尚怀山， 你是什么人？山药蛋。因为我从小吃山药蛋长大的，故此得名。 不对吧，你这是跟我开玩笑？ 不，真的，真叫山药蛋。 哎，说这些都没用，这都是闲白，咱书归正传得了。 我彭老剑客，你放着家不待，您在这儿干什么呢？ 这、哎， 我受朋友之约，在此守把落魂桥。 哦，是这么回事儿。不过彭大剑，我呢劝你两句，也不知你能不能听进去，请讲。 彭大剑，你呀没到过中原，你不明白谁是谁非，你就应朋友之约，结果你就把路走错了。 实不相瞒呢，那金灯剑客夏虽良不是个好东西，他交的那些朋友，像什么血手飞廉、江红烈、九头神雕纪承达，什么绝命剑客叶秋生、五阴剑客庄子琴，尤其那个边山卧佛寺的大和尚昆仑僧，一个他妈的比一个坏，一个比一个不是东西。他们干些什么事儿？包庇一些贼寇，奸盗邪淫，无恶不作，无所不为，难道还不准人家开封府的抓差办案吗？一抓他们，他们就有了借口了，什么上三门的人欺负莲花门的人，哎呀，全都是无稽之谈呐。这不在中原他们无法立足，又跑到南海三仙观，不就这地方能守把得住吗？攒鸡毛凑胆子约了那么几百人，打算把开封府的人都骗来，说什么一网打尽，这简直是白日做梦啊。彭老剑客，你是比较正直一个人，我很清楚，你何必上他们的当，受他们的骗呢？你家大业大，骡马成群，儿孙满堂，多好啊，在家里头一过清闲自在，何必贪这浑水呢？老剑客，如能听我良言相劝，及早离开是非之地，如不听良言，哎呦，可有你倒霉的时候啊。 彭松就一愣，朋友，既然你对我如此了解，我请你道个腕，说说你的真名实姓，你究竟是哪一位？ 好吧，听着真人不说假话，我小小的绰号叫南海奇剑活报应，我姓尚，叫尚怀山，绰号山药蛋。 哦，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尚老剑客？ 哎呀，不敢当不敢当，我狗屁不是。 彭寿山思索了片刻，冲着上淮山一抱拳：“上老剑客，方才你说的确实是金石良言，我应当听你的话，远走高飞。不过呢，我既受朋友之托，必办忠心之事。这不吗？这落魂桥归我守把，人家相信我把这摊推给我了，我什么没见着，就冲您这几句话就把我说走了，将来见着朋友我也没法交代呀。”“ 确实是这么个理儿。那么你的意思是怎么办呢？”“ 我的意思嘛，像不像作比成样，咱们凭着真人不说假话，我打算伸伸手过过招，向你们四位讨教讨教，哪怕我不行我再走也有点借口啊。”“ 啊，行行行，姜是老的辣，亏你说话说的真圆滑。好嘞，既然要比划比划，那我就奉陪你走上一趟。” 上淮山刚想要伸手，孔飞孔元两位道爷在后头一商量：“且慢呢，我说咱俩合着这次来是聋子的耳朵摆设。”在段红谷，人家白云瑞力斩四怪，累得不轻啊。那上老剑客又大战夏侯杰，也累得不轻。我们俩一直在旁边旁观来的，这回轮班也该轮到我们头上。二位道爷想到这，迈步过来拦住上淮山：“老剑客，您呐，请到旁边休息休息，这一仗交给我们哥俩了。”“ 是啊，不过我可把实底告诉二位，这姓彭的可了不起啊，你们二位可千万不要大意。”“ 无量天尊，老剑客放心就是。”这哥俩一商议，谁过去呢？孔飞说：“我过去，贤弟你给我观战。”说吧，就见甄姬子正道观脱掉外面的衣服，短衣襟，脚打扮干净利落，仗宝剑跳到彭寿山的近前：“ 无量天尊，彭大剑，贫道不才，愿跟你比一次上下。” 这彭寿山看了看，认识。哦，阁下莫非就是二圣祠的观主甄姬子孔飞孔道爷吗？不错，正是贫道。孔道爷，也不是我姓彭的瞧不起你，恐怕在这种场合没有你插手的余地吧。换句话说，恐怕你不配跟我伸手吧，最好还是让上老剑客过来。您说当着这么多的人，谁能下得来台？那孔道爷也是成名的剑客，让他这话不多，但是说的可不轻啊，脸觉着发烧，脖梗子觉着发热呀。道爷双目圆睁，冷笑了一声：“姓彭的，用不着说大话，咱们手底下见真功，你招剑，唰唰唰唰唰唰唰唰，一开始就使得八仙剑，一招紧似一招，一招快似一招。”就见彭寿山一不着慌，二不着忙，闪展腾挪，打着打着，啪，把头上的斗笠甩掉了，紧跟着把身上的蓑衣甩掉了。他手里拿这把钓鱼竿啊，可不是钓鱼竿，是十八节紫金杆。 乃是五金制造的一条宝家伙，他晃动紫金杆，跟孔飞就站在一处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三十几个回合过去了，耳轮中就听见啪，哎呦，把云瑞吓得一哆嗦。仔细观看，就见真姬子孔飞摔倒在地，宝剑撒手，原来被人家紫金杆是抽折了双腿，把两条腿的硬面骨全给打碎了，还真不错。彭寿山没打第二下，飞身已经跳出圈外，手捻虚然不住的发笑。知己子孔元一看哥哥受伤了，拉宝剑就想过去玩命，被云瑞把他拦住了。起来，道爷别打了，既然你哥哥受伤了需要人护理，我看你赶紧背起他来出断魂谷，赶奔二圣祠回去治伤吧。这我怎好留心你们二位，我们哥俩走。哎，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。上怀山也劝， 算了算了，这事儿不是逞能的时候，他这个腿可不轻啊，要不及时的治他，这条命保不住了。我说孔道爷，快背着你哥哥走吧。 孔元没有办法，把宝剑插好了，把他哥哥背起来，离开落魂桥，出断魂谷，赶奔二圣祠。他们俩走了之后，这块就剩下上怀山和白云瑞。云瑞拉宝刀就想过去伸手，上怀山一乐， 云瑞啊，有我在这儿就用不着你伸手，我来逗逗这老朋友。 上怀山说着话直接赶奔蓬松，可两个人一伸手也就是二十几个回合，砰，什么毛病？蓬松掌中的十八节紫金杆被上怀山小手给抓住了，用力往怀中一夺，三手，蓬松脚着力大千斤夺不过他啊！这回好来个净手，紫金杆被人抢去了。上怀山把这杆拿过来掂量掂量看了看， 哎呀，真是好玩意儿，这玩意儿归了我当个打狗的扫条也不错，哎，归我吧。 闹了半天十八节紫金杆呢，能伸能缩，他把这十八节往一块一缩，也就三尺来长，上怀山伸手背到自己身后， 多谢多谢多谢朋友送我的礼物。哎呀， 蓬松一看不好事，转身就走，就上了落魂桥，点手换上怀山和白玉瑞，朋友有种的敢跟我过桥。他过去了，云瑞跟上怀山彼此交换一下眼光，两个人也上了桥了。刚走到桥的中心，正好脚下踩中了消息儿。这座桥看表面没事儿，实质上布满了埋伏。突然，这座桥从当中折断了。上怀山和白云瑞脚下踩空，脑瓜朝下就折下来了。当然了，这二位功夫都不简单，要说摔到山涧里是不可能，他们都会脾气，然而事出突然，人家这是三环套月的埋伏，桥开底下有个大网兜，把两个人整个兜都往兜里，这回可好，两个人谁也甭走了， 整个给兜在里头。这网兜的周围有138颗紫金铃，人家一到里边铃铛就响啊。再看桥的对面，歘，闪出20多个彪形大汉，每人手中都端着强弓硬弩，就对准了网兜。彭寿山转回身来，一阵狂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！白玉瑞，上淮山，现在就是你们葬身之时啊！各位，赶紧给我对准了，开弓放箭。 我想偷偷望呀望一望他，假装欣赏欣赏一幅画，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他，就好像要浏览一幅画，只怕给他知道笑我傻，我的眼光只好回避他。虽然也想和他说一句话，怎奈他的身旁有个他。想偷偷望呀望一望他，假装欣赏欣赏一幅画。 引领日色修行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 想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形俱佳，煎炒烹炸皆妙，型八方宾客，校尉四海嘉宾，朋友聚餐，商务宴请，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